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前不久北京下雨加降温的那几天对我生活影响非常大，主要就体现在这个，它直接导致了我小区楼下每天晚上都出来摆摊烤串的大叔大婶连续一整周都没有出现，这对于我这个深夜撸串爱好者来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打击。不过也因此我的这个减肥计划算是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希望大叔大婶生意没有受太大影响吧，但是也希望我这个不吃夜宵的天数能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 那阵子我们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是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给我一些说明。 OK， 我猜你只是暂时的压抑心情，不再去追问你，别关心，打电话请你去看最新的电影。你说工作很忙，要加班到夜里。懂了，想给你买一条围巾，怕眼光不行。嘴角就紧跟潮流的妹妹和我一起，和妹妹说说笑笑，万事最近糟糕心情。在下一个转角却和你相遇，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不曾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给我一些说明。我懂了，想给你买一条围巾，怕眼光不行。嘴角就紧跟潮流的妹妹和我一起，和妹妹说说笑笑，万事最近糟糕情绪。在下一个转角却和你相遇，她只是我的妹妹，很有韵味。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00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明日转身，在耳边轻轻敲下，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涛，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 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哥，我是吴彤彤。等你的时候，我把窗推开了，这样你可以看见里面的灯火，还可以看见一双期待的目光。来听今夜的第一首歌，就叫《留给你的窗》。 等着蓝色月亮，走在回忆长廊，那一样的月光照过我们，紧握的手掌，问题没有答案，穿了多少个弯，你还签了名在我心上，不能依赖。就算时间能冲淡了忧伤，想对你说的再也无法讲。 我是文化公司的启轩，工作性质决定呢，有时候啊，别人都下班了，但是我还要在这儿坚持工作，没有办法，咱挣的就是这份钱嘛。其实我挺知足的啊，这工作也不错，虽然累点吧，但是呢，它让我体现了一种人生的价值，能学到很多东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

你的泪。司机师傅，您辛苦了，他们都睡了，您还忙着。这里是夜歌，夜歌五周同主持。 要是谁跌碎了就该 长篇，突然期望岁月被回转，转到刚刚成年，听到好歌时常欲哭，心碎大半天。突然怀念初暑的气温，下禅命动纪念别人初吻，炎夏过了，时代转了，谁与你相衬？从前你我用情狠心伤害更深，年龄增长，人的心还有几阵？回头你我动情很少，甜苦试过太多，忘掉最后曾为那个人心动过。又重演那次天阴有雨，替你撑起雨伞，让身湿透大半边。突然怀念初暑的气温，下禅明动纪念别人初吻，炎夏过了，爱转了，谁与你相衬？从前你我用情狠心伤害更深，年龄增长，人的心还有几阵？回头你我动情很少，甜苦试过太多，忘掉最后曾为那个人心动过。从前听过诺言很多，失望更多，成年方知能相依没有几个。回头你我动情很少，情歌唱了太多，忘掉最后曾为那个人心动过，忘掉最后曾为那个人心动过。 是黄凯芹的最后一次心动，那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在想，说这句话的人已经老了，或者说已经失去对爱情的渴望了。那最后一次心动会是什么时候呢？ 轻轻，目不转睛，一不小心动了心，心在跳，害羞的微笑，凝望着你眼睛，是真的，我相信。

许被当作想得太多，不懂不够，所以这时候对你还有疑惑。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愿意改变自己。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我确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带着火热 是自己开那个服装店的，就等于是自己做小买卖的。一般呢下班就比较晚，因为老有顾客，所以基本上我们要送走最后一波顾客我们才下班。所以我那个基本上下了班以后呢，再坐个40多分钟的车回到家里面。其实干我们这行呢，其实真的挺辛苦的。可能别人有人说你们那个自己做买卖的赚钱都是自己的，但是确实是付出一分劳动就收获一分。平时有的时候去上货呀，在店里面有的人可能问你半天也不买，等等吧，反正还是挺辛苦的。 多余的东西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 希望此刻这首歌能包裹你的心情。说到心情，在午夜里有一种人心情会很复杂，情人，而且是那种很傻的情人。他们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只有爱就可以了，他们并不知道现实是不允许这样的爱存在的。我们只能用一首歌来安慰他们了，来听这首朱孝天的《傻情人》。 凌晨四点重播的电影，老旧的不负责任，身体僵硬，手指麻痹，不敢移动一公分，怕惊醒了躺在我怀中的你睡得没有沉，充满房间是你的呼吸和墙上的滴答声，冬天下着雨的大街冷得没有人心，要是想起你的离去心里就会好闷，不过是粗心大意的没发现你头发短几分，反正剪了头发你的酒窝还是那么吸引人。Oh baby， 我是有点笨，我又不是神，难道不能陪你一生？ Oh baby， 我只会傻笑，我活着无聊，但我可以随传随到。我只是傻情人，眼里只有你一个人，别人想要得到我不可能，不可能。

哭不出眼泪，感情不准失退。